không đấy, thay ra là cái thành chỉ tâm đạo là giải mình sắp để cũng như vậy. Câu nghĩ là có thể thấy như vừa xảy ra chúng tôi nghe là cũng phải như vậy, chúng tôi mình nghe có thể những con chỗ này có thể thấy là xuyên cái lương họ này sẽ chỉ dùng sư để sọc chân và sau đó thì có thể thay ra chỉ dùng viết 都已听见了，所以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Yeah. 但至少我们来这个在制造能量的这个高潮先发生的事大家不同不清楚在我们的日子我们都是每一路一路的生活或者我们希望是永远都是后生你就不要了我一生出来就没有了 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Hello. 我係政府請聘請你啦，唔係要你做傳道啊！啊，我咁樣我點知道我做傳道咧？啊，咁樣嗰啲咧就同我班，我同佢班，佢就做咩？我同佢班嘅班。咁我見到佢食大啲水果咧，都十九十歲嘅啫。 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對我們自己來講是這樣，對我們的兒女也要能夠幫助他們遵行神的旨意，才是永遠常存。青春永存，名譽地位都是留不住的，是不是？ 可以點啊？唔好驚住佢，話輸在起步點啊！你最重要啊！佢愛唔愛主啊？如果佢唔愛主，佢唔將主放在佢生命中之第一位，將來咧，我哋都係失敗。要我哋嘅兒女愛主，我哋自己咧要愛主，係咪？你話我成日都叫佢愛主㗎啦，你話佢唔聽我話，佢但係。借事戒命中之重，且是最大的 將教會的工作呢牽制住，將教會的工作呢是壓制住，但是耶穌原來重要的是什麼？是教會的建立。他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盤石上，這個盤石是什麼？就是聖經，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這個信仰上面陰間的權柄不能成功的。但耶穌呢一點是似乎基督教的，他有沒有一個頂子？我們啊就是要為教會，他的精力錢財是要為著建立教會兒女的，我們的兒女我們要激勵他將來成為教會的傳道人，成為教會的牧師帶領人。人生的本質是什麼？敬畏神，緊守他的戒，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有什麼？第一，愛主我們的神，一定要使我們自己愛主，我們的兒女他要愛主。第二呢，是完成耶穌的善事。第三，是建立優質的教會，好的教會要有好的教會。所以我們有這個門訓班，都是為著使到我們的門友必得著能力，有能力呢才可以能夠將教會建立出來。聖經問大家一起說，你將會放入你的心，借神 神愛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